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Thank you.

不再拼命躲，不去害怕

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 去爱别的全部